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345集，醒来。 我该醒过来了。我的师父不像你这么会说话，会撩人。如果没有遇到他，我想我可能会更喜欢你这种性格的人。不过，既然已经是他，那就一定只有他。除他之外，任何龙身都只能是虚妄。再美好的开始，我也不要。这一切该结束了。 冬至把名片往对方面前一推，伸入领子，扯下原本挂在脖颈上的护身符。这道护身符是龙身给他的，冬至一直带在身上，在长手剑和明光符都不在身边，又遇到了截然不同的龙身与何玉时，冬至有那么一瞬间真的以为所有的一切只是一场漫长绮丽的梦境。直到他发现自己脖子上的护身符，正是这道护身符让他有了与这个世界继续周旋下去的信念。 林， 伴随着一声断喝，冬至双手结不动冥王印，手中符咒掷向龙身，却又在半空中自动凝住，金光大盛，半空幻化出符咒的形状。在龙身惊诧的目光中，咒纹的形状越来越大，光芒越来越强，最终放射到整个空间，将眼前的视线悉数遮挡覆盖。触目所及皆是虚无，一切众生悉数幻灭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光芒才渐渐褪去。冬至睁开眼，其实他心里也有些忐忑不安，生怕看见的依旧是那列火车，那个龙身，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与开始。而他已经没有了唯一能够证明自己与龙身有过交集的凭证。入目依旧是一片灰蒙蒙的雾气，膝盖以下传来疼痛感。他低头一看，看见一团团流动的黑气在啃噬他的衣物和皮肤，那是一种叫潜行夜叉的低等魔物，冬至碰到过。看见这些魔物，冬至反倒松了口气，反手往后一摸，心头更是大喜。 长手剑还在， 他不再犹豫，抽剑出鞘，剑光以一往无前之势斩向魔物。龙身的身体微微一震，那半边邪异的面容上忽然流露出一丝怒色，鲜血从眼角流下，殊为可怖，连周身魔气似乎都有些恐惧，怯生生的不敢靠近。另外一半面容却依旧安静平和，闭目无言。 那本来就是为了他的性格和爱好所塑造的人生，他为什么不肯继续走下去？ 因为那是假的。 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我给他的也是真的，就算他的身体被魔物吃掉，意识也可以永远停留在那个世界，把那段美好的人生走完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类会拒绝我的好意，因为他是冬至。 昆仑山，纳棱格勒峡谷。 已经两天了， 无需宋志存的提醒，众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张掌教缓缓叹了口气，带着浓重的疲倦开口道： 啊，封上缺口吧。 何玉闭了闭眼，他没有立场反对，也无法再反对，所有人都已经坚持到了最后一刻，阵法岌岌可危，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。而龙身他们一直没有出来，这也意味着他们重见天日的希望 也微乎其微了。 准备封印 两天是宋志存最后的底线，他必须为这里所有人的性命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危负责。龙虎山的玉牌已经送至，作为替换凤凰的镇守灵气，它悬于阵法中央，光华流转，随着阵法启动而彻底活过来，瞬间光芒愈盛，宛若星华璀璨，地月映天，又缓缓落下，最终化为巨石，将坑口彻底封住。深渊通道终于封上，所有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如无意外，阵眼已经彻底封闭，后期还可以在上面加上一层封印阵法，再封土加固，确保万无一失。但何玉跟李孩儿等人眼睛通红，谁也高兴不起来。 如果冬至他们还活着，能回来吗？ 理论上来说，阵眼和其他阵位是相通的。 也就是说，深渊地狱与人间绝非只有阵眼一个通道，只是昆仑山作为阵眼，起着稳定整个法阵的作用。但这也仅仅存在于理论上，从未有人类自深渊地狱平安归来。李寒儿抬起头，阵眼虽然封上了，萦绕在峡谷内外的灰色雾气并未因此消散，依旧在上空徘徊不去，甚至遮住了云层日光，为整座峡谷笼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，连带李寒儿的心头似也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刘清波的眉间拧起来的褶子几乎可以打个结了，他此刻的心情很不好，不过在场也没有人能称得上心情好。刘清波虽然平时总对冬至看不顺眼，私底下更是没有一刻不吐槽，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刘清波的性格是典型的死鸭子嘴硬，对看不顺眼的人尚且没有好脸色，对看得上的就越发傲娇，说话越发不客气。刘清波也知道，没几个人能受得了他的毒舌，能够忍受他的未必又会被他放在眼里。在更早以前，当刘清波还是个少年的时候，性格更为恶劣，他甚至因为一时兴起对已经有几百年道行的精怪下手，结果差点把小命丢了，幸而当时龙山路过才顺手救了他一命。时过境迁，如今他自然知道这种坏人修行的做法极为恶劣，不仅不为修行界所容，就是当时真把小命丢了也是活该。除了那个年少轻狂犯下的错误之外，刘清波对自己做下的任何事情从来都不后悔，包括后来加入特管局，想要拜龙山为师，跟冬至不打不相识，与同伴们出生入死，在世界交流大会夺魁而归。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应该就是这样激烈壮阔的，所以他平生第二次感到后悔，后悔刚才晚了一步，没有当机立断跟冬至一道跳下去，哪怕是死也死个轰轰烈烈，好过像此刻只能被动煎熬等待，被动接受命运，这不是他一贯的作风。 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大会没事的。 不知何时起，杨守一也跟着李寒儿一道管冬至叫老大了。 他要不回来，我就去刨他祖坟。 你还知道他祖坟在哪儿？难道你…… 杨守一还想问，难道你跟他一起去上过坟吗？结果在刘清波死神般的瞪视目光下，硬生生地把后半句给吞了进去。比起冬至沉溺在魔气营造出来的另一段人生里，余不悔跟柳四此刻的处境却不怎么美妙。阴云已经把大海以外的所有空白全部占满，狂风掀起足以让天地变色的惊涛骇浪，而余不悔跟柳四二人 就在这翻天覆地的海浪中，驾驭一艘小破船苦苦支撑，几度险些翻船葬身大海。而两人身上的头发衣物全部贴在脸上身上，狼狈不堪，气喘吁吁。狂风咆哮之中，如果不大吼大叫，声音根本传递不到对方的耳朵里。 你到底想了什么？怎么会突然有海啸？ 我就是觉得那些火烧得太热了，想着要是有个大浪打过来把火灭了，咱们会舒服很多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